主，我们就恭敬仰望主你自己的话语，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世界上有两种人如果你用性别来分的话，可以分成男人女人，虽然我们这个见解在将来的时代当中可能会成为极少数。如果你用圣经当中的人种来分的话，可以分成以色列人跟非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如果你用他一生的成就来看，可以分为一生很成功的人跟一生很失败的人。如果你用他们社会地位来看，就有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跟社会地位很低下的人。如果你用他们成长的宗教背景来看，就有敬拜真神的人跟非敬拜真神的人。如果你用他们成长的背景来看，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的原生家庭是比较健康的，有一些人的原生家庭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不从上面任何这些观点来看两种人，我们要从一个观点，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跟上帝的旨意有没有关联，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上的两种人。那么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当中跟上帝的旨意毫无关系，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已经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另外一类人，他们的生命跟上帝的旨意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么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提到信心的英雄榜，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我们底下来看，如果你从性别来看，请王俊 OK， 如果你从性别来看在这一章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男人，可是也有一些的女人，比如说在这个英雄榜里面提到了莎拉跟喇合，他们是女人。那么如果你用种族来看，在这一章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大多数的人都是以色列人，可是还有一些外邦人，比如说喇合是外邦人。如果你用他们一生的成就来看，你可以看到在士师记里面记载到很多征战得胜的这些士师，他们是得胜的人，可是你也有看到像亚伯一样他是悲惨殉道的人。如果你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你看到有像大卫这样的君王，你也看到有像耶弗他这样的人，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所以如果你从这些来看，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形形色色的人里面看到圣经要给我们的信息呢？那如果你从他们成长的宗教背景来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人是从拜偶像的家庭长大了，比如说亚伯拉罕、喇合、基甸，他们都是在拜偶像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么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比如说像以撒、像摩西、像参孙、像撒母耳，他们是在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的。那么如果你去看他们原生家庭的健康与否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人的原生家庭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如果你接受原生家庭的理论的话，那么这一些人是没有可能成功的，他们是没有可能被神使用的。比如说像约瑟，约瑟就在很糟糕的原生家庭里面长大。比如说耶弗他，我们刚才提到他是妓女的儿子，他是被他的兄弟看不起的。所以你看到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背景。那么有一些原生家庭比较健康的，就是像刚才讲到是在敬虔家庭里面长大的。那么这里所列的所有这些人并不是同一个世代的人，如果你去看他们所跨越的世代，大概有差不多1000年的左右。所以在这1000年里面有很多的人被列出来，那么这些人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有这么大的差异性，他们的共同点有哪些呢？我们要来看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都是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不是过着一个很跟我们很不一样的生活，其实他们跟我们是过着很一样的生活，他们是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第二个，他们都是有信心走在上帝旨意当中的人。普通人世界上到处都是，可是这一些人不一样，因为这些人用信心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么第三个，他们都是在地上没有见到应许完全实现的，虽然他们过了一辈子信心的生活，可是他们所盼望的东西在他们离开世界之前其实没有见到。第四个，他们都是在上帝整全的救赎计划当中扮演自己应该有的角色的人。所以他们虽然角色性别背景都完全不同，可是他们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扮演了他们应该有的角色，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四个方面来看这些信心的英雄。第一个就是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普通人，我们可能常常有一个想法，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工作，很多这些东西成为我的拖累。如果有一天我抛家弃子，我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修炼，可能我的灵性就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敬虔的生活不在于离群所居，也不在于脱离现实的生活，就在你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可以活出信心的生活。那么你看到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五章，你会记载到很多上古的人，然后讲了某某某生了多少岁，并且生儿养女。所以他们，如果你看这些信心的英雄，他们许多人跟我们一样，也是生儿养女、生养后代的人。比如说像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喇合、基甸、耶弗他、撒母耳、大卫。所以你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也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他们曾经结婚，他们曾经生养儿女。所以敬虔的生活不是超脱现在现实的生活，而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就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圣经让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给我们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很兴奋，非常奥秘的事情。这一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上帝，竟然他的独生爱子成了肉身，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他在人的中间一起跟人一起生活，跟人一起这样经过每一天人所经过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信心的伟人，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我们也能够成为有信心的人。那么第二个他们跟我们不但是普通的人，但是他们有不普通的地方，是他们有信心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你一定有一些话不会错过，里面不断的强调，我们读圣经的知道，圣经里面一直不断强调的话语，那个就是作者要强调的。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你会不断的看到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英文里面讲到 by faith, by faith, by faith, 所以都是讲到因为信心他们在地上生活行事。所以这个是他们跟其他所有的人不同。所以我们说两类人，从上帝的旨意的角度来看，两类人，他们跟其他另外一类人完全不一样。那我上个礼拜有机会去一个教会侍奉他们的荧幕没有我们这么大，他们后面也有荧幕。结果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发现糟糕了，我的 PowerPoint 的字我完全看不清楚，我又近视又远视又老花，所以我在那里很吃力，我自己的 PowerPoint 我看不清楚。还好大部分的经文都背起来了，所以我就只能靠记忆里面的经文把它背出来。我们的视力是会衰退的，可是超过我们的视力之外还有一种透视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过这一季有一些机会到外地的教会去侍奉，那有一些要搭飞机。那么搭飞机你知道美国这几年来的安检的系统就是要扫描。那么我有一件西装裤常常给我带来麻烦，因为我每次穿那件西装裤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要收身了。pat down， 如果你去搭过飞机，你知道 pat down 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全身给你摸一摸，因为他在他的光点荧幕的光点上看到有一些怀疑的东西，可能是武器，可能是化学药品，那么他就要来摸摸看。所以我不管是从芝加哥飞出去或者从外地飞回来都每次穿那一条西装裤，后来解决的办法就不要穿那一条，因为他的机器能够看到一些我肉眼所看不到的东西。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西装裤 what's wrong，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那个机器一扫过去，哎，这里有光点那么这个是视力跟透视力。可是还有一种比透视力更厉害的东西，是一个东西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比如说我们在芝加哥地区曾经有世界第一高楼叫做Sears Tower， 现在叫 Willis Tower。 Sears Tower 是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去建，当它建起来之前，它这个楼长什么样已经在建筑师的心目当中，对不对？已经在建筑师的心目当中，虽然这个楼地基都还没打，他的眼睛已经看到这个楼是长什么样子。这个就是信心的眼睛。那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看过校园 书房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信心探员》，那么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有两个人在山上，他们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往山下看，结果其中一个人就说啊，太遥远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另外一个人说，不对啊，我看到山底下有一些小孩子在那玩水啊。那他说你怎么看得见，我怎么看不见？他说这个，他拿一个东西给他看，他说这个东西叫做望远镜，你这个望远镜戴上了，你就能够看到下面的东西。信心就是那个望远镜，你不戴上那个望远镜，你什么都看不见。当你戴上信心的眼睛，你就看到山底下的景色。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信心英雄他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看到一些虚无缥缈完全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是，而是用这个信心的眼睛去超越我们肉体眼睛的限制，甚至是超过时间的限制，是时间的超越。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说这个希尔斯大楼当时在建的时候还没建，可是这个建筑师用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到这个大楼盖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如果你不戴上信心的眼睛，你根本看不到。比如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上帝，有多少人看过上帝？上帝看不到。比如说信徒说圣灵住在我里面，你有没有看过圣灵？你们可以把你的圣灵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拿不出来的。你说永生，你把永生拿出来给我看，拿不出来。你说救恩，救恩也拿不出来。你说天国，我们要进天国，天国也拿不出来。你说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也拿不出来。这些都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当你没有信心的眼睛，这一切对你来讲都是不存在，都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牧师是读数学，我们知道数学上有我们家孩子现在在学还在学二维空间。我们知道二维空间跟三维空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二维空间是平面的嘛，有垂直轴，有水平轴，有垂直轴，但是还有一个立体的，对不对？那么立体的这个有了才是三维的。所以当我们只有水平的空间，就说你的垂直轴是零的话，那么你就是活在平面当中。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我们一样，我们也生活，我们也工作，我们跟他们，我们也生儿养女，跟他们没有任何完全不同的地方。可是我们有一个垂直轴，用这个垂直轴来看我们这个平面。所以当我们从神的角度，从神的视野再来回来看我们平面的生活，那个就是一个立体的，那个就使我们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分开不同。所以我们要有那个立体的眼光，我们要住在三维的空间里面，我们要有那个临界的那个视野去看我们的生活。那么你看这些信心英雄，每一个人都像一颗珍珠一样。当然这一章圣经讲了很多，但是你要真正去了解他们，你要回到旧约去看他们的一生。他们每个人都很宝贵，像一颗珍珠，可是一个一个珠子放起来不会成为一条项链的，必须要有一条线把它穿起来才会成为一条项链。这条线是什么？这条线就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一生虽然跨度有一千人，可是他们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就使得他们跟所有其他的人分别出来，因为他们是活在上帝旨意当中的人。第三个，我们看到他们在地上没有见到应许完全的实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接下来讲到说，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然后十三节跟后面十六节又讲到说，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这里客旅寄居，英文告诉我们是 stranger and pilgrim， pilgrim 就是朝圣者，进乡者。那么过完信心的一生，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许的天国，然而他们用信心的眼睛其实已经看见了，而且他们欢喜迎接，而且承认自己在世上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过客。Facebook 的发明跟现在手机上微信 Moment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乐趣，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像 Cruise 当然是上面是没有信号， 啊，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到很多啊欧洲其他地方去旅游，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去，可是我们有机会去分享这些美丽的建筑、美丽的风景。我们看了你们上传的这些影片，我们都感到啊，虽然我们不能跟你们同去，可是我们也享受，好像享受了你们所享受的美景。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很奇怪，哎，你们那个风景那么好，你们怎么不住在那？你们还回来干嘛？你们应该住在那。如果我能够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我就住那，不要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芝加哥冰冷的冬天？对不对？可是那个不是家，那个地方再美丽，那个地方不是家，所以为什么你们不住在那里，你们还要回来？我记得我们啊，第一次带孩子到德州去看我爸妈，那么我们啊，花了两天的时间开过去，花了两天的时间开回来，开回来还在路上，因为那时候孩子也还小，他们就一直吵，我们什么时候到家？我们什么时候要到家？好，我们都很盼望能够回到家，可是我们还没有到家，我们只不过在这个地上是过路的，是客旅，是陌生人。在英国的大文学家、大神学家 C.S. Lewis 曾经写过一部七册的小说啊，我们很有幸在孩子年少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读过。如果你没有读过，我很鼓励你去读叫做《The Chronicle of Narnia》中文叫《纳尼亚传奇》。那么《纳尼亚传奇》故事很长，我们不细讲。但是故事的开始就是有一个男童，有一个男童叫 Diggory， 他出于好奇心去敲响，用锤子去敲响了一个金钟。那个金钟是把女巫叫做 Jadis， 把那个女巫唤醒。结果用那个金钟被敲响之后，女巫被唤醒，整个天地就变色。所以上帝所创造美好的纳尼亚就开始有一些，开始有一些的瑕疵进到里面。所以 C.S. Lewis 他很高明，他用一些一般人读不圣经，我们一般啊非基督徒他读不下去，可是他用一部小说把圣经的信息很精准的把它呈现出来，那么用很细菌。那么这个纳尼亚，所以这个当这个金钟被敲响的时候，不完美就进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完美的纳尼亚里面。那么当中经过很多的人物，经过很多的故事，那么到了第七册，也就是最后一册它叫做 The Last Battle， 最终的决战。那么书中许多的主角他们在这当中有一个狮子王阿兹兰，阿兹兰是预表主耶稣。那么阿兹兰引导他们要向一个地方去，向一个目的地去奔跑，而且给他们一个指令further up and further in， 向更高更深的地方进去。所以他们在一路上他们就不断的彼此激励， further up and further in， 要向更高更深的地方进去。结果他们经过相当时间的奔跑，后来来到一座花园，那个花园是有两个金门金的门，那个门就打开。后来他们进到这个花园里面，就进到一个房子里面，在这个房子里面他们就看到纳尼亚全七册，所有的人物从四面八方过来，很热情的迎接他们。然后最重要的是狮子王阿兹兰也来迎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才明白原来地上他说天上的纳尼亚跟地上的纳尼亚怎么那个景色那么相似，奇怪，怎么这个地方看到了，那个地方也看到，但是那个地方是有残缺的，这个地方很熟悉的景色却是没有残缺的他们原来明白了，原来地上的纳尼亚只不过是天上纳尼亚的一个倒影。所以我们住在一个不完美的纳尼亚当中，可是那个完美的纳尼亚一直都存在在那里。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他们最后就跟这些所有七册里面所有的这些先圣先贤在纳尼亚一同里面庆祝这个欢聚。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这些信心伟人，他们虽然凭着信心过完他一生的路程，他其实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因为他们的终点站还没到。第四个，我们要看到他们扮演应该有的角色。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四十节这里讲到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在十二章一节又讲到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可是他们不是不相关的。刚才讲到说，他们在上帝的旨意的这一条线里面，把他们全部串起来。哦，原来他们有一个角色，他们要作为上帝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生命的意义不单仅限于他们当代人，他们还要成为后代人的见证人。后代人因为他们的见证要认识到这位上帝，所以他们都扮演他们应该有的角色。我们如果有一天到天上去，我要跟他讲，哎，亚伯拉罕，你虽然是四千年前的人，我们四千年后讲到还在谈论你啊。所以人的生命是可以超过他一生的价值的。我盼望我们有一天，不是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了啊，大家都 forget about you， 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我盼望也许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人家还在谈论说华牧师的信仰是怎么样，某某某的信仰是怎么样。这个信仰是超越我们生命的，超越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刚才讲到说，亚伯拉罕是主前两千年的人，摩西是主前一千五百年的人，大卫是主前一千年的人，他们已经离我们三千到四千年，可是我们今天还要再谈论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荣美的职分，他们是作为上帝的见证人。我不知道在地上，你有一天你在工作单位上，你工作表现很好，然后主管把你升官你越升越高。我不晓得你要升到就算有一天你有本事在美国出生，你可以当到美国总统。当然我们今天都没有这个本事，我们的下一代有可能。就算你当到美国总统，说话，当美国总统的地位尊贵难道超过上帝的见证人吗？答案是没有的。作为上帝见证人，你已经有了最尊贵最荣耀的地位，是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有跟我们很多让我们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是普通的人，然后他们都是有信心走在上帝旨意当中的人，他们都是在地上没有见到应许完全实现的人，他们都是在上帝的整全的救赎计划当中，他们扮演了自己应该有的角色。那么这些信心伟人为什么会这么伟大呢？为什么在这地上从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么几千年下来，为什么就有这一些伟大的人呢？因为他们之所以伟大，因为他们有一位伟大的上帝。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上帝不是给他们一个空头支票，上帝已经在天上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而且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告诉我们，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上帝所预备天上这个美好的福分，不是光给他们，也不是光给我们，是要我们一起神的百姓一起来得到这个福分。所以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天上永远的家乡，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要一同得到这个产业，得到这个福分。你有没有这样信心的眼睛看见？还是你甘愿在地上过着一个二维的生活，而没有一个三维的生活去看到上帝的应许？这一切虽然还没有实现，都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想象力。在我的想象当中，我看到一列信心的火车，这一列信心的火车也有一个名字，叫做上帝的旨意号。这一列火车叫上帝的旨意号。在四千年前，亚伯拉罕上了这一列火车，在三千五百年前，摩西上了这一列火车，在三千年前，大卫上了这一列火车。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许许多多的先圣先贤，他们都上了这一列的火车。这个火车是单程的，回不来的。你愿不愿意上这辆火车？还是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留在原地。可是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愿不愿意跟所有这些圣经的人物一起上了这一班上帝的旨意号？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伟大的上帝，主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主让我们成为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地，主你又让我们在这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主，虽然我们在这地上有许多跟其他不认识你的人一样，有许多家庭的责任，有许多工作上的责任，有做人的责任，但是主你给我们信心，主让我们能够有那个属灵的看见，有那个属灵的视野，看到我们在这地上是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人。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效法这些信心的伟人，主你把他们当作，把他们成为见证人，围绕在我们身边，好像云彩一样。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走上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主能够搭上这个信心的列车，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主你荣耀发光的见证人。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歌《唯信靠主》来回应刚才的信息。 无论雨或风干枯。